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第651集，明驼子。次日清晨，展昭和白玉堂起了个大早，跟吴一霍还有风传风赶去城桥集市，赵普、公孙、林业火、邹良，当然还有最闲最闲的小四子和小梁子也跟着去凑热闹。 你们找那驼子干嘛？问我吗？ 吴一霍还挺纳闷，于是众人问他姓陈的金铺掌柜是谁，吴一霍搔了半天头。 金铺掌柜里头有一个姓陈的，我怎么不记得呀？ 到了城桥，众人往集市里一看，倒是也吃了一惊。集市早早的就已经开了，好些个买早点的，人来人往，热气腾腾的场面，十分有人气。 这么早就这么多人了？哎，我说老爷子，这集市有没有进去搭去黑风城啊？那边土豪超级多，不过常年没有这种类型的集市，要是挪过去肯定买卖好，开个分店啊。 赵普好奇张望，边没大没小搭着吴一霍的肩膀，吴一霍倒还真认真考虑了起来。 这个倒是可以有。 众人沿着长街一直走，很快到了一座朱红色琉璃瓦顶的二层小楼前边，大门口一个少年正拿着本名册画钩子，抬头看到吴一霍他们了。 小霍叔，展大哥。 你师父呢？ 在楼上呢。 那少年指了指楼上，展昭给众人介绍。 他叫陆勉，明驼子的徒弟。 陆勉笑嘻嘻跟众人打招呼，顺便打量了一下白玉堂，拿着本子跑后头去了。展昭见他欢奔乱跳，还有一股子八卦劲儿，就问吴一霍： 九头婶婶也来了？ 不能吧，要是来了看到你还不飞扑出来。 说话间众人上楼，上了楼还没进门，就听门里一个粗声粗气的嗓门正嚷嚷： 3123两，加1645两，再加一成利钱，扣1200本钱，扣2点税钱，盈余是多少啊？ 众人推门的一瞬间，就听到里头一阵噼里啪啦算盘珠子响，同时白玉堂和公孙异口同声来了一句： 3395两8钱4分。 众人瞄了瞄二人，展昭摸下巴： 公孙算得快可以理解，这耗子是怎么回事啊？ 白玉堂望天，他在陷空岛唯一的功用，除了撑门面之外，就是帮忙收账了，当然还有帮着数银子。房间里有三个人，一个站在板凳上，个儿不高，还驼背，手里拿着一大本厚厚的账簿，正望过来，应该就是明驼子了。另外两个书生模样的正在埋头拨算吧，等他俩终于停下来，对那个驼背点点头： 是这个书。 哪一个是我家昭昭挑中的？ 众人愣了愣，小四子伸手一指白玉堂，白玉堂默默举手，很是自觉。 哦呦，帅小伙！ 明驼子上下打量白玉堂，此时众人也在打量他。明驼子不愧是当年江湖数一数二的大恶人，此人长相可谓是极其凶恶。小四子睁大了一双眼睛瞧着那人，他最近总跟着赵普他们，也皮实了，没以前那么胆子小，而且也知道魔宫的都是展昭的亲人，因此也不害怕。明驼子对着白玉堂一甩手，那本账簿就飞过来了。白玉堂伸手接了，微微不解，明驼子眯着眼睛抱着胳膊： 看看有什么错处没啊，小子脑子很好使的样子。 展昭眼睛一眯，明驼子的气焰立刻没了，笑眯眯对展昭招手： 哟，昭昭。 展昭无奈了， 白玉堂倒是似乎无所谓，拿着账簿翻了一遍之后微微皱眉。 错很多？ 没，只错了一个。 白玉堂将本子给明驼子，指了指其中算错的一条，几个算账的先生又拨了一通算盘珠子，发现的确算错了，赶忙改。白玉堂则是看展昭， 金铺总共26家，没有姓陈的，连同银铺、当铺和玉器铺都没有姓陈的，唯一一个姓陈的是摆摊做唐人的。 众人都惊讶，难不成李员外的夫人让做唐人的给打的金饰啊？ 什么姓陈的金铺？ 明驼子从凳子上跳下来，个子显得更矮了，敦敦实实的，往展昭跟前一凑，好奇问。风传风走了上来，将昨天的事情说了一下。 的确是没有姓陈的开金铺的，不过…… 明驼子翻了翻账本，指着其中一个钱老大金铺。 这个钱老大全名叫钱信陈。 众人都一挑眉，该不会说的不是姓陈，而是信陈。于是一大群人商量了一下，决定分头行事。赵普等人跟着风传风到金铺附近埋伏起来，而白玉堂佯装是去打金子的，和展昭一起进去探一探虚实。明驼子很热心地帮忙带路，展昭边走边问白玉堂： 你准备打什么？ 要不然打鞋子。 你是不是跟我怀疑的一样？ 大概是。 怀疑什么？ 明驼子别看是个粗人，性格倒还挺开朗。 我们之前都怀疑对方是想偷那一套杨贵妃戴过的金饰，不过有一点十分奇怪啊，就是为何这几样贵重的金饰会在民间，还是普通人家。昨晚上看到李员外夫人打造那套金色的锦饰之后，我就在想，会不会那对凤镯还有老太太的凤钗其实都是假的。 打造这几样金饰的那个金铺可能有模子 啊，有模子就表示手里可能有真货。 没错，之前那个被杀的农妇家里失窃的金钗被扔在路上，才被王大捡了去，这十分奇怪，我们都以为是贼不小心丢了，可现在想想， 估计呢，发现是赝品，所以丢掉了。从对方的作案手法来看呢，只是求真货，并不是求财。 你们说的那帮人呐，也许并不是贼寇。 那什么？ 是帮人寻宝的吧？ 寻宝？ 有这样的人呐，你们没接触过古玩生意，所以不清楚。这世上有时候是有钱难买心头好啊，你们说的那套金饰可能是有富户家里已经有一样了，想配齐其他几样，于是高价请寻宝的人帮他找，会用比饰品本身高几倍甚至几十倍几百倍的价钱来买，人为财死嘛。于是对方就四处帮他寻，寻到了就不是正经法子买了，而是抢或者偷。这天兴村的确是不少失窃案子，没出人命的也就不了了之了，出了人命的可能是对方反抗。 那老太太似乎很珍惜那只凤钗，也许单纯只是因为心上人送她的，或者是某一段珍贵的回忆，所以再穷也没卖。特别宝贝的东西看得也紧啊，发现呢有人来偷了，为了护宝就被人给杀了。有可能。 这城桥集市有多久了？ 嚯，那可太久了，这都成风俗了。少说50-60年了，摆摊的也是来了走走了来，有的都好几代了。钱老大的金铺是老字号了。哎，说起来这钱老大家里祖上好像有人是盗墓的。 那就也说得通了，杨贵妃当年的几件金饰可能落到了哪个残唐的皇宫贵族手里做了陪葬，钱老大的祖上呢挖到了之后就一直留着， 后来呢，钱老大做了金饰匠人，那些金饰雍容华贵，设计精巧，可以用来做模子。 前面就是了。 明驼子指着前边一座铺子，话音刚落，就听里头一阵骚乱。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就见一个工匠模样的老头，胳膊上都是血，冲着出来：“ 谁在我城桥行凶？” 还没等展昭和白玉堂有行动，就见明驼子咻一声，跟个炮弹似的，直接就从窗户里飞了进去。展昭和白玉堂救下那受伤的工匠，他就是钱信臣，说刚才一群黑衣人冲进来让他交出金子，他手上正好有一个客人让他打的金器，他以为只是打劫，如果弄丢了客人的金子，他要砸了金子招牌的，所以奋力反抗，拿着客人的东西跑出来了。没等钱信臣说完，就见金铺里飞出来了一串黑衣人，确切地说是被人丢出来的，都摔到了展昭脚边。赵普等人也赶来了，一看那些黑衣人都被明驼子打了个半死，趴在地上无反抗之力，也不需要众人动手了。将人抓起来送回安宅，包大人立刻审理，果然这几个黑衣人真的是传说中的寻宝人。事情的起因是3年前有个大买家手里有当年杨贵妃用过的那一件金色裙摆，就想配齐其他的几样。那买家找了几家古董铺子询问，古玩行的见有利可图，于是就请了寻宝人来寻这几样宝贝。几个黑衣人是偶然得知有一件出现在天星村附近，于是来找。他们费了9牛2虎之力，找了2年多，的确找到了几件，但还牵扯了2条人命，但却发现都是假货。于是那些寻宝人就琢磨着，会不会是同一个模子造出来的，最后才通过李员外的夫人确定了，原来那个有真品的人是个打造金器的。于是众人寻来城桥，正巧撞上展昭他们了。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